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969音乐留声机，宇昂陪你听经典。 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醉，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春情多，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应该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终年。 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哦，哦。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嗨，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周末就应该好好的放松，那今天是周日，你有什么打算吗？今天啊，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暨中国生活节呢，有数百个国际国内的家居大牌云集，另外还有大牌家居的新品全球首发，你可以去看一看。那听众朋友如果去了之后呢，不仅可以一览全球家居业最新的产品，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这些产品搬回家哟。这里呢有最新的家居流行趋势，有最潮的智能家居产品，而且到场啊还送惊喜的礼品，有 iPhone 7大奖等你拿哟。另外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和你分享哈，就是演员景甜将和这次展会抽出的30名铁杆观众相约居然大厦，来一场面对面的私密互动。祝愿2017 BIFF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及中国生活节圆满成功。今天北京顺义新国展千万不要错过咯。 是我要的香，浪漫掺杂咖啡香，空气中自由飘散，每天醒来直到晚安，满满是你的爱，完全的幸福感。 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卫计委日前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湖南等地医生收受回扣的后续处理情况，表示将依纪依规处理，并建立卫生计生系统征信体系，实行行业进入制度。司法部日前发布通报称，检查发现河南、云南、宁夏和陕西等地的公证处电话查不到、接不通，问题突出，要求公证机构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线路北京轨道交通烟房线首段开始跑图试验，并将进行全线调试，计划在今年年底开通。调查报告显示，2016届中国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6%，与上年度持平。因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较低，音乐表演、美术学等专业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了就业红牌专业。2017年6月15号，2017 BIFF 居然之家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暨中国生活节开幕典礼在北京顺义新国展隆重举行。在活动现场，主办方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携与会嘉宾共同剪彩，拉开了2017 BIFF 居然之家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暨中国生活节的大幕。根据了解，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共设8大主题展馆，总规模达到12万平方米。2017 BIFF 不仅将成为北京高端时尚国际化家居展会的代名词，更将进一步推动家居行业的创新发展，促进国内外优秀品牌交流与东西方文化融合，引领中国家居的消费升级。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

岁月留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老歌一路随行，大家好，我是陈明，这里是 FM 96.9。

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有的人抱怨，哎呀，这个工作真是让我忙得晕头转向。但其实让我们晕头转向的并不是工作的大劳动量，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工作，到底该做什么。那么你是这样的状态吗？一家报纸的某位发行人呢，曾经告诉我，他的秘书在帮他整理桌子的时候，发现了一篇两年以来一直找都找不到的创意草稿。那如果桌子上堆满信件的话，像报告、通讯录之类的东西，就足以让人产生一种混乱、紧张和焦虑的感觉。更加糟糕的是，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有100万件事情要做，可是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是做不完。曾经有一位导师跟我说过，一个书桌上堆满了文件的人，如果他能把桌子整理一下的话，留下手边待处理的东西，他就会发现工作会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实在。而我们把这种清理叫做料理家务，这也是提高效率的第一步。有的时候提高工作的效率只需要一些好的习惯，这时候你会发现工作好像变得容易了一些，也更有头绪可循。所以在工作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审查一下自己到底有哪些工作是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可以先分一下事情的优先等级和事情的紧急度，那这也是初入职场的人可能不太会处理的一项事务了。在大家的意识当中，事情好像是一件一件做的，那只要超过3-4件事情，可能就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而且感觉压力巨大。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抱怨，那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做好事情的优先级和紧急度的处理。如果抓住了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紧急的事情，再去处理其他事情的话，这样的顺序就不会让你太过凌乱喽。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的第二点呢，就是明确你的工作目标了。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哪件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做，要完成什么程度，是你必须要搞明白的几点。那其三呢，就是要懂得拒绝，这是很多职场人都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别人找你帮忙，你不懂得拒绝呢，就会导致顾此失彼。特别是新人刚入职场的时候，对于别人的要求或者是布置的任务，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状态。当然在这里给你这样的建议，倒不是希望你不帮助别人，而是应该知道哪件事情的重要性。职场上提供帮助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要在保证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帮助别人哦。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在积极的去寻求提高效率的方法。那也希望以上提出的这三点小建议可以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帮助。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想了解关于职场秀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改变。